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古奇辉没听见的女子回答，只感觉有人逼近马车，突然马车布帘被掀开，红彤彤的火把印着一张满脸是血的面容出现在面前。见识过了院叔刚才的煞神模样，他只是畏缩地躲在角落里，脸上努力挤出僵硬的笑容来。院叔突然开口： 大公子，京城的案子您也清楚，今日刺杀的人是谁派来的，您恐怕比咱们都明白吧。在咱们晋南大山里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您真是有个好父亲啊。啊！ 院叔说完扬长一笑，放下布帘，陡然间黑暗的马车里只剩下古奇辉粗重的呼吸声和满是愤恨的面容。钟义侯在书房里左右踱步，脸色含有的阴沉，附在背后的手紧握着。新提拔上来的大总管古钟推开房门，匆匆走进来，额上沁着薄薄的冷汗。 老爷，如何了？大理寺内戒备森严，派去打点的人一个都进不去，黄大人闭府于后堂，也不肯相见。 古钟擦了一把汗，神情小心翼翼。前任大总管锒铛下狱，他这个临时被提拔上来的，自然希冀忠义侯府不受动荡，自己的富贵能长久。 区区一个寒门进士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若不是…… 忠义侯咆哮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阴鸷地扫了古忠一眼，手上握着的玛瑙玉石转了转。 姑苏的家眷可安置好了？ 已经送到近郊的庄子里严加看守了， 等过完堂好好处理掉，免得姑苏说漏嘴给侯府平生事端。 忠义侯淡淡吩咐，神情漫不经心的，丝毫不像一句话便夺了几条性命一般。想起那两个尚还稚嫩的孩童，古中打了个冷战，藏起眼底的胆寒。 是 派往西北的人还没传信回来？ 还没有。老爷，西北官道山高路远，又有大理寺的衙役护卫一旁，或许他们还没寻到机会接触大公子。 不过是带一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话，能有多难？黄埔素来善于审问，若是让他察觉了那逆子在说谎，忠义侯府便难以轻易从这件事里摘除出去。都去了十天了，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最多再过五日，这个逆子便会被押回京城，万一出了纰漏。 老爷，我派一批人去城外官道上等着，待一见到大公子的车马，便寻住机会交代一番。 宫里还是没有消息？ 陛下这几日和太子殿下商量着江南事宜，听说不怎么重视大理寺的案子。老爷，大小姐如今身份贵重，陛下看在小姐份上，定会将此事大事化小。 想到女儿肚子里怀着的龙种和那日赵福模糊的建议，忠义侯摆手让古钟退了下去。院子里有些冷清，比起一年前热闹繁盛的府邸，忠义侯府如今已经败落了不少。忠义侯眯着眼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 大理寺戒备森严，派往西北的人了无音信，就连宫里的朝仪也传不出一点有力的话出来。难道这些真的只是巧合？ 又过了两日，任安乐起了个大早，着了一身简单的儒袍，换了长青和苑琴一起出去溜大街。这对于任府来说可是件稀罕事。苑琴将整理到一半的忠义侯罪证放下，陪着任安乐出行。 马车行过长柳街，任安乐买了一盒新鲜出炉的叠云糕，一笼狗不理包子，十来串冰糖葫芦，乐呵的边吃边观赏京城早街的风景。苑琴一夜未睡，面上略有倦容。 小姐，您在这条街道上已经来回逛了三遍了，您到底想去哪里转悠？ 走吧，去大理寺，给那位迟早白头的黄大人送点心意。 苑琴瞅了瞅任安乐手中大包小包的零嘴儿，打了个哈欠。 小姐，您倒是大方。 哎呀，一家子老小都指望着我过活，我恨不得一个铜钱掰成两个用，心意到了就好，浪费干什么？ 任安乐摆摆手，望着隐约可见的大理寺府衙大门。大理寺半月来门禁森严，达官显贵一概拒之府衙外，但是任府的马车隔得老远，一出现在街道上，便有衙役入府禀告。任安乐抱着埋过头顶的吃食歪歪斜斜下马车时，黄埔正理了理官服，摆了一副肃穆端正的脸迎接他的到来。刚一抬眼，见任安乐整个人被香飘数里的零嘴掩住，黄埔抽了抽嘴角，咳嗽一声，朝左右努力憋着笑的衙役满含威严地望了一眼，忙不迭卷起袖子接过任安乐手里的东西。 任将军，今日怎么 秋高气爽，我闲来无事，便来瞧瞧府里的各位。 任安乐毫不客气将东西塞了黄埔满怀，足下生风朝大理寺内走去。黄埔抱着东西跟在他身后，短短十来个石阶，硬是跑出了一身热汗来。大堂内，任安乐打开盒子，各式点心摆了一桌，朝黄埔招手道：“ 吃点吗？” 将军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下官即便清廉，养家的俸禄还是有的。 哼。我给你丢了个清水又不讨好的衙门，自己想高官厚禄去了，觉得于心不忍，便来看望一二。大人为早生华发，仍然容光焕发，我瞧着心微的紧。 哎，将军倒是说了一句实诚话，大理寺卿确实难为，但将军当初一力在陛下面前举荐我，为了将军这份信任，下官也定要做好这一府寺卿。将军今日前来，应该不是为了送这些东西吧，可是为了忠义侯之事。 忠义侯府绑来的总管审得怎么样了？ 他一力担上罪名，死咬灭口之事与忠义侯无关，下官惭愧，至今无法从他嘴里审出真相来。 你能把大理寺守得如铁桶一般已经是很好了，我想见一见这个古宿，不知于安可否行个方便？ 将军是想亲自会会此人，古宿冥顽不灵，下官看他已生了寻死之心，怕是难以轻易敲开他的口啊。 无妨，试一试也算尽了心意。我在晋南养了个怪习惯，看不得自己人受委屈，虽然那几人远在西北，但守着的也是我大晋国土，此案不明，咱们这些在京城享福的对不住这些将士们。 黄埔想起半月前大理寺前跪满府衙的边关战士，还有青石板上至今都洗刷不净的暗红血渍，神情立马肃然起来，朝任安乐拱了拱手。 若是将军有办法了结此案，中将军和本官一并欠将军一个人情。 今日之事乃我一时兴起，还望于安不要对别人提起。 任安乐虽贵为上将军，但干涉大理寺审案总归有碍名声，黄埔当然知道，忙道：“ 哦，将军放心，今日下官只与将军品茶闲聊，其他事一概不知。” 任安乐背对着他挥了挥手，径直朝关押古宿的地方走去。行过戒备森严的右堂和略微昏暗的长廊，牢房最里面一间便关着大理寺最重要的嫌犯古宿。阴森冷寒的铁牢尽头，突然响起轻缓的脚步声，一步步敲在人心里头，如同钟鼓一般。角落里，古宿睁开眼，看着突然出现在牢房外的女子，微微一怔。 就算是王侯公爵，以黄埔的秉性，这件案子审完之前都不可能私下来见我。这女子是…… 古素望着面前人沉稳素雅的面容，心中一动，恐怕她就是那位一手将黄埔提携至大理寺守卫，如今已经入主内阁的上将军任安乐。 任将军， 古素站起身见礼。他在侯府摸爬滚打十几年，纵使已经做好了丢命的准备，可有些人就算是死也不能得罪的道理，他还是明白的。任安乐面容不变。 你认人倒是很准。 将军威仪响彻京城，只是古素乃一将死之人，在堂上已经全部说了实话，实在不敢劳烦将军再来此污秽之处。 古素，若你在堂上说出真相，我可保你一双儿女万全。 任将军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堂堂一朝上将军，怎可牵连我的两个质子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